在我国开发了烽火山一号天然生物营养活化剂。这一活化剂是利用各种植物并采用特殊的方法来制造的，帮助植物扎根于土壤深处，来提高植物的抗寒、抗冷、抗湿、抗高温、抗风雨、抗病虫等能力，还保证在低地理土壤、低日照率地区和高盐地区也增加产量。